来赋予它新的时代、新的价值和新的生命。 嗯， 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大兴，我们联合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我们一起来举办这个麋鹿文化大会。 嗯， 如果是简要的讲这次大会啊， 嗯， 我觉得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规格高，这个大会啊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司与大兴区和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还有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联合主办。那第二个宽，也就参会的这个嘉宾啊，是从那个麋鹿的保护的专家， 嗯， 当时麋鹿重引进时候的组长和工作人员， 嗯， 包括现在全国各地的栖息地的负责人代表以及文化学者，大家稀疏的参会。还有我觉得是深，也就是说这一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包括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发布了一组数据，是关于麋鹿健康指标和栖息地生存状态的一组数据。 哦， 这组数据啊，通过专家的系统分析，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形成了一大批原始的麋鹿健康指数的监测指标， 嗯， 形成了一批大数据。 嗯， 第二个呢，就是它形成了为未来再监测形成的数据是一批对照组， 嗯， 互相之间可以有了这个参照，来分析它的生存状态和健康指数。我觉得最根本的是为构建麋鹿健康数据库，就形成了一个奠基石的作用。所以这次研究本身应该说是若干年来一次系统的展示和公布， 让大家知道这些年麋鹿在中国、在北京、在大兴过得怎么样哈。 在数据的采集上是一年四季，在整个这个国内的这个栖息地覆盖上从南到北， 嗯， 所以它的这个数据啊参考的价值会更大。 嗯， 我觉得最后一个是广，从8月20号开新闻发布会， 嗯， 到8月25号大会闭幕，网络的点击量突破了5000万次。 嗯， 客观的讲，让更多的人通过这样一次大会对麋鹿有了了解。我觉得只有更好的了解它，你才会理解它，你才有可能去喜爱它。当一个物种被喜爱的时候，我想关注的不是物种本身， 嗯， 还有它身上承载的这样一种历史的这个积淀，也更多的可以提示大家要保护大自然。 没错， 只有保护了大自然，你才可能共享大自然。 没错，一开始呢节目我们就说了，这个麋鹿俗称四不像，可能亲眼见过它的朋友不太多。郭主任来跟我们说说吧，麋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麋鹿是一种原产于中国的分布在湿地环境的一种鹿类。 嗯， 这种鹿类呢大概进化历史有300万年左右了。 嗯， 它恰恰跟地球上另外一个物种进化的时间不相上下。 嗯， 那个物种叫人类。 哦， 所以我们说麋鹿与人类从远古走来， 嗯， 走到了今天， 携手一起走来。 对，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在周朝左右， 嗯， 麋鹿的数量比人的数量还多。 哦，真的？ 对，所以麋鹿曾经是华夏大地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物种，一个成员。 嗯， 所以才有了古人留下来的很多诗文中呢都涉及到麋鹿的，甚至屈原在《九歌》中都有描述：麋何时兮庭中，皎何为兮水翼。比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那么多的诗文描述麋鹿，说明麋鹿就在我们身边。 嗯， 那么涉及到湿地跟人的关系，你可以从地图上看一看，从中国到世界大城市重要的人居的地方都是濒临湿地的，而麋鹿它也是湿地特有的物种。所以就是古文中有一句话叫麋鹿与人耕而食之而衣，没有相害之心。就是说麋鹿在那个泥沼上跑过去走过去，等于把土地给翻耕了一下。 哦， 然后古人在这块土地上再进行点种耕种，所以耕而食，麋鹿跟人耕而食之而衣， 嗯， 互相不会去相害的。 嗯， 但是随着 是大家互相促进的。 对，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湿地的减少，特别是围湖造田过度猎杀，麋鹿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开始走向了没落了。 哦， 就几乎在中国大地上就麋鹿是每况日下，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是人会捕杀它，还是说环境恶劣了之后它也？ 两个原因都是。既有人为的捕杀，又有湿地的减少， 嗯， 所以麋鹿的栖息环境就越来越萎缩萎缩萎缩，最后

迷路参选冬奥会吉祥物， 嗯， 有十大理由。这十大理由都是什么呢？ 嗯， 从科学史的角度，麋鹿模式种产地在南海的被发现，在历史上就让麋鹿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在科学体系里的位置。从传统文化的角度，那么历来麋鹿就是中国的吉祥物。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在甲骨文时期，实际上麋鹿的骨骸应该就是文字最早记录的载体之一。 哦，甲骨文的骨它也是其中的一种骨头。 对，其中的一种。 哦， 从那个纹饰图案很早就出现在了类似像岩画、青铜器，特别是 瓦当上 汉的瓦当、 嗯、 和民间的绘画之中。 嗯， 很多成语的典故也和麋鹿有关系，比如像逐鹿中原。 嗯， 逐鹿中原，你翻字典你就知道，秦师骑鹿，天下共逐之。 骑的对鹿是麋鹿呀？ 对，就是麋鹿， 不是什么梅花鹿之类的。 不是，不是。 哦， 为什么？ 嗯， 其实道理很简单，不是因为我们做麋鹿保护就说是麋鹿， 嗯， 是因为梅花鹿、马鹿那些其他的鹿类都是生活在山地的， 嗯， 都是不与人相伴的，而唯有麋鹿生活在湿地是与人相伴的，所以才发生了这么多的故事。嗯、 也是因为它跟人的这种渊源的关系哈，跟人相伴相生的。 所以它从那个爱国主义的这个角度啊， 嗯。 世界上动物很多，但是呢，如果是这种动物， 嗯， 和国家的命运沧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动物，麋鹿可能就能首当其冲。 嗯， 所以它身上那个承载的这样一种命运的故事，它就足以证明中华民族的这种强盛不衰。 对，从爱国主义来说呢，就是清廷衰败，国门洞开，麋鹿丧失。 哦， 随着国家的强大，麋鹿得以回归，得以东归，所以这就是国家兴才有麋鹿兴。 嗯，没错，很好的一个寓意哈。 所以从那个国际合作的角度，郭主任经常会说到，这是《三国演义》的故事。 对， 是不是？ 对，麋鹿保护的《三国演义》，就是刚才说到的，首先是跟法国人的渊源。 嗯， 法国人。科学发现了麋鹿是在1865年，也就是清同治四年的时候。 嗯， 那么这个法国人他叫阿蒙戴维。 嗯， 这个人其实大家不一定都知道，但是他发现的动物你们都知道，大熊猫啊、金丝猴啊、娃娃鱼啊、羚牛啊、拱头啊，对，他在中国逗留了13年。 哦，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有趣的一个红线。 嗯， 既然我们现在说到的是冬奥会嘛， 嗯， 冬奥会是北京张家口。 嗯， 那么北京张家口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嗯， 其实当年戴维神父就已经把北京和张家口之间已经串起了一个红线了。 啊， 就是说戴维神父他在张家口的崇礼， 嗯， 发现了一种植物叫崇礼翠雀。 嗯， 又在北京的南郊南海子发现了一种动物叫麋鹿。 嗯， 你看当年他就把这两个地方连起来了，通过博物学的路线。 嗯， 所以冬奥会可以说是再续前缘。 真是这个前缘还挺长的了。 对，而且是动物和植物之间。所以那天设计奥运吉祥物的时候，我说如果要是按照这个博物学的角度来设计，完全可以让麋鹿衔着一根草崇礼翠雀。嗯， 哎呦，真是，你看那设计太美了。 鹿衔草。 嗯， 刚才说再从科普教育的角度，实际上我们从麋鹿事件入手，因为这个麋鹿的这个故事里面，从有到没有， 嗯， 到再有，那么其实也提示社会对于这个生态环境的保护， 嗯， 或者叫与人休戚与共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嗯， 是人本身能够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嗯， 那么麋鹿就是一个代表。 嗯， 从生态恢复的角度，像那个南海子曾经在清朝的时候达到鼎盛，有216平方公里的范围，水草丰美。 嗯，嗯， 啊，环境宜人。可是随着这个生态环境的这种保护意识的不够，或者是由于人生活生存状态的一种扩大， 嗯， 那么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那么现在在一种崭新的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引下，实际上南海子的这个生态得到巨大的恢复。 嗯， 南海子麋鹿苑虽然只有1000亩，但它的周边又建成了一个12000亩的南海子公园。 哇，十倍的面积。 十倍的面积。 12倍了，还不是十倍了。 这样的话实际上呢，既是麋鹿生存状态的一种进一步的改善， 嗯， 也是人对于生态恢复过程当中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首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本周丝路起点回望长安，长安画派与长安画坛国画作品进京展二度进京，80余幅年代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作品阵容亮相中国美术馆。这些气象万千的画卷展示出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的时代气象与社会风貌，向世人展示了长安画派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独特风骨与气韵。西北风再次吹起，在京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本次随同六位先贤作品同时亮相的，还有当代长安画坛中60位老中青代表艺术家创作的60幅精品力作。他们在追求多元化视觉语言与表达方式的同时，呈现出更加丰沛的风格差异。这些画作犹如一枚枚记录时代变迁与社会生活的镜子，让世人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的时代巨变，感慨艺术记录时代的力量。这是长安画派继任者们向全国美术界展示的时刻，让人们见识到长安画坛中坚力量及新生代的集体实力。治愈空气向无内外多媒体艺术展在 ROCA 北京艺术廊进行中，当代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将打破艺术与非艺术的隔阂，消除产品与艺术品的界限，提倡真正的公共艺术。展览通过近距离感受巨幅多媒体影像展所带来的视觉冲击，让现场观众全方位感受艺术与工艺带来的力量。在现场，艺术家向大家展示了定制的巨幅多媒体影像《治愈空气向无内外》，与无界的设计理念不谋而合，通过无相传播觉他的观念，共同探索全新的艺术形式，共同觉知人与环境的关系，共同体验新艺术的魅力。现场的摄影作品摆脱视像的禁锢，从展现外在物质的表象转向内在心象，令观众们感受一场与时空的对话。本次多媒体影像展将开放至9月14号。本周群展北京新语在位于北京798艺术区的三远当代艺术中心揭幕，展览由17位全部生活和工作在北京的艺术家共同呈现。北京新语源于南朝时代的《世说新语》，作为智人记事笔记的名著，《世说新语》内容收罗36门1100多则，所记录的对象300年间的人与事，成为一个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策展人表示，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策源的中心，40年来北京聚集着最多的艺术家，最旺盛的创造力，最前沿的探索与实验。当然，这里也是新思潮碰撞最激烈的中心，不乏新与旧的交织驳杂，甚至转换，曾经新的蜕变为旧的，有时旧的却又重焕新生。展览包括了17位艺术家的油画、雕塑、装置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作品。本次展览会持续到10月14号。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不少人锻炼时都喜欢听点音乐，英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锻炼时听音乐的确有助于减轻疲劳感。研究人员发现，听歌时，研究对象大脑中左侧额下回变得活跃，这一区域和减轻疲劳感有关。锻炼时听歌让人们感觉锻炼时间变短，练习也不那么枯燥。另外，尽管听音乐让研究对象在锻炼时分心，但锻炼结束时，他们的手部疼痛感并没有因为听音乐而减轻。不过，专家还是建议使用音乐刺激应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以免人们对音乐产生过分依赖，进而在现实生活中丧失斗志。炎炎夏日，没有什么是比啤酒撸串更惬意的了。不过很多人在夏天都长出了啤酒肚。有专家指出，其实肚子变大是腹部肥胖的俗名，这种肥胖是脂肪在内脏器官中堆积造成的。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肥胖，而肥胖主要跟能量摄入和消耗有关。如果能量摄入大于能量消耗，就会导致肥胖，脂肪就容易在肚子这些地方积累。但一般来说，100毫升啤酒通常只有30到40大卡，而100毫升二锅头的能量是338大卡。一罐啤酒330毫升含能量130大卡左右，而一罐可乐的能量约是150大卡左右。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啤酒并不比其他常见的饮料能量更多，在酒类中它也不算高能量。所以从目前来看，我们很难说啤酒就是造成啤酒肚的元凶，少量喝啤酒不一定会导致腹部肥胖，但是多喝啤酒还是可能会导致肥胖的。而且如果喝啤酒的同时照样是大口撸串大口吃饭，又不运动，想不胖就更难了。很多人都会选择可爱的猫咪作为宠物，不过为了保护当地生物的多样性，新西兰南部一个村庄准备出台禁止饲养猫咪的规定。规定指出， 家猫饲养人需要对猫进行绝育手术，同时在当地有关部门进行登记，等猫咪死亡后，主人就不能再饲养新的猫了。动物专家认为这一政策不无道理，因为猫咪需要为每年数以亿计的鸟类和哺乳类动物死亡负责。对此，当地许多猫咪主人和动物爱好者纷纷表示不满。作为全球100种最难对付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新西兰的邻居澳大利亚为了对付野外猫咪也是奇招不断。澳大利亚曾在中部地区修建过长达44公里的世界最大猫咪电网防护栏，以保护当地的珍稀物种。同时，澳大利亚还在考虑出台针对家猫的宵禁令，用以限制猫咪夜晚的活动。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据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消息，近日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北京市2018最低工资标准和基本生活费涉及住房公积金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指出，九月起新受理的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将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每月不低于2120元，基本生活费标准每月不低于1484元的标准。通知规定，职工工资扣除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后低于2120元的，职工月缴存额可以降低，以达到2120元为限，单位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不变。下岗、内退等类似情况，职工工资扣除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后低于1484元的，职工月缴存额可以降低，以达到1484元为限，单位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不变。近期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环堵处副处长周天在接受访谈时透露，今年九月预计有8个重点拥堵日，比去年九月多1个拥堵日，九月平均出行时间会比8月多花费50%。同时还公布了本市现有的7个一级堵点，今年九月预计会有8个重点拥堵日，包括3号、4号、19号、20号、21号、28号、29号、30号。去年九月只有7个重点拥堵日，是因为去年中秋节和国庆节连着。九月来了，中秋节也不远了。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开捕时间为9月21号，比去年提前2天，而今年的中秋节又在9月24号，这也意味着阳澄湖大闸蟹又能赶上中秋家宴。据了解，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长势好，据估算今年产量在1600吨左右，而且大蟹多，预计将占到总产量的40%左右。第二届北京国际健康旅游博览会将于2018年9月7日至9月9日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11号馆举办。本届博览会是主办方在我国民众幸福升级、健康旅游产业鱼跃龙门之关键期的重要之举，不仅值得专业人士参与，对于普通观众也有很好的参观和体验价值。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将于2018年10月至12月分别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先后上演11部音乐剧作品，《诗经采薇》、凤凰阿佳与火山神、近乎正常、马不停蹄的忧伤、小王子、想变成人的猫等11部音乐剧悉数亮相。这些剧来自全国各地的多家院团，演绎不同风格和流派。其中《黑与白的证明》是由中央音乐学院在校师生创作和演出的。这11部作品将在天桥演艺区集中展演，为北京市民奉上34场优秀的音乐剧演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